好，身边的那个人是一个大帅哥，只是伊雄雄忽然间，我唔知要如何，想要问你有影无？你讲无一回事，是我在乌白想。你讲伊只是一个普通的朋友，这个理由这勉强，我也犹原结戆戆。你若要甲我找，我袂搁再啰嗦。有影无？有影无？淡水河，身边的那个人是一个大帅哥，只是伊雄雄忽然间，我唔知要如何，想要问你有影无？你讲无一回事，是我在乌白想，你讲伊只是一普通的朋友，这个理由这勉强，我也犹原结戆戆。你若要甲我找，我袂搁再啰嗦。有影无？有影无？朋友，这个理由这勉强，我也犹原结戆戆。你若要甲我找，我袂搁再啰嗦。有影无？